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28集，输赢。可是薛修卓没有遇见能够庇护他的东宫太子，他的奏折不仅得罪了花思谦，还得罪了当时的世家朝臣，甚至得罪了潘如贵。这些人后来都与钟伯兵败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他们早在永英年末期就已经达成同盟，就连看似边缘化的赫连侯费氏在丹城也有侵占明田的举措。薛修卓就像是落入重围的智兔，在朝堂上激起了千层浪，攻讦来得如此迅猛。花思谦以薛修卓为理由着力打击的是提拔他的海良仪，以及海良仪代表的寒门官员。那段日子过得很艰难，姚文玉身处江湖都能听到风声。当时被降下去的官员有孔丘，间接受到冲击的还有梁崔山这种末流小官。海良仪避开了花思谦的锋芒，退任内阁次府的最后一位，减少了朝堂议事的参与次数，寒门再次进入蛰伏期，薛修卓的前途受限，被花思谦公开责难。他才入朝，在翰林的位置甚至没有坐稳，就被贬了下去，成了修订国事的笔杆子。但是海良仪那次退让的背后并非畏惧，而是寒门筹备反击的开端。海良仪对国库的问题早有顾虑，他们没有采取从去都发难的方式，而是由地方账部开始追查。海良仪当时选择的人就是薛修卓，薛修卓能够出任户科都给事中完全是海良仪的授意，而薛修卓也没有让海良仪失望。在经历过那场攻讦以后，他变得谨慎且老练。薛修卓在户科都给事中的位置上待了整整8年，期间按照督察考评他早该升了，然而海良仪压着他，把他放在底下磨砺。姚文玉觉得这人天生是做官的料，因为他太懂海良仪的意思，不仅没有生出埋怨，反而干得相当漂亮。绝西与去都80%的地方政情他全部熟记于心，绝西粮仓能够恢复充裕，江青山功劳最大，可是薛修卓同样功不可没。江青山不推崇姚文玉，甚至不读姚文玉的文章，因为他们是实干派。对于他们这种官员而言，就算姚文玉真的是个天才，那都不如薛修卓重要。萧迟也曾经说过，比起姚文玉，薛修卓更像海良仪的学生，因为他完成了海良仪及寒门官员的愿望，在南林猎场的惊天一奏逼反了花思谦，让寒门数年的苦心没有白费。贤德帝病逝，太后被迫后退，花潘两党随之瓦解，他们迎来了一位年轻健康的新帝王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李建恒不是做皇帝的料。姚文玉在海良仪死前对薛修卓没有恶感，他在姚文玉眼里是个位置微妙的人，似乎抛弃了世家却能获得西鸿轩等人的全力支持，他像是站在某条线上，两方人马皆是棋子，包括他自己。姚文玉在菩提山遇见薛修卓时正在下着雨，他们到茅草亭内落座下了一盘棋，过程中没有对答，甚至没有对视，这棋下了几个时辰，最后以平局作罢。薛修卓临走时撑开了伞，他回首对姚文玉说， 明年春闱你去吗？ 姚文玉一颗一颗收着棋子， 朝堂上既然有你薛延卿，又何须我姚元卓。 两个人一坐一立，听着庭外风雨加剧，风过时吹动了姚文玉的袖袍，他单手端着棋盒，在那珠玉碰撞间犹如仙人闲坐，仿佛下个瞬间就会御风而去，言语间泥点 随着风雨溅在了姚文玉的青衣上，把那飘然而起的袖袍打湿了，让他变成了凡夫俗子。薛修卓看着那泥点， 老师病重时，孔丘曾经登门拜访，你在堂中给他出谋划策，算的却是韩城。 他转开眼，目光落在了姚文玉的脸上，像是重新正视这个人。 那一刻我发现，姚文玉不过如此。 姚文玉指尖的棋子咕噜地滑进了棋盒。 你说的对，姚文玉不过如此。 一年前老师以为是机会，有了天琛帝的信任，寒门可以大施拳脚，但那最终都是他的一厢情愿。 薛修卓平静地说， 两派斗争延续数年，解决的问题却寥寥无几。20年前，齐惠莲提出丈量地方田地，抑制世家吞并，恢复地方田税的正常收入，这件事直到今天都没能推行。老师以稳健维持的大周到底做到了什么？ 乾德3年绝息受灾，国库拮据，花思谦不肯救济绝息13城，让数万百姓流离失所。江青山以一人之力打开粮仓，提着脑袋欠下了巨额债款。如果没有以老师为首的稳健派全力相助，在去都稽查账簿威逼花思谦，中国的粮食就会落在世家的口袋里。救一人不算作为，救数万人不算作为，那么依你之见，救什么才算作为？ 如果是稳健派救下了绝息数万人，那么同样是稳健派造就了中国悲剧。这世间救一人的是大夫，救天下苍生的才是朝臣。 薛修卓手指收紧，转回了身。 多少年了，老师仍然把两派斗争当作己任。你看看孔丘，看看现在的太学生，以门第划分派系的只有世家吗？太学风波如此轻易的就能被煽动起来，孔丘却至今都没有意识到，在他们率领下的寒门对世家官员抱有同样的成见。稳健派逐渐把持太学，早已与你祖父心腹太学的初衷背道而驰。 你设计谋杀天琛帝，加剧派系斗争，把内阁置于险地。你教唆韩城围杀萧迟也，逼反离北，让太后加固启东兵权。你促使太后代行天子之权，再扶持皇女上位。你把每一步都安排得当，把每个人都算计在内。 姚文玉缓缓站起身，黑白棋子随之滚落在地。 你逼死了老师。 雨声加剧，和棋子碎在一起，刮得人血肉模糊。大雨砸湿了薛修卓的半臂，他与姚文玉对视，眸中没有任何动摇。他们同窗又同门，受着同一个老师的教导，被同一个老师牵引，做过同一个测题，却成为了截然相反的人。薛修卓声音阴哑地说， 有一日我会死，不论是众叛亲离还是身败名裂，我都将沿着这条路走到尽头。 你杀人杀己，不择手段。 姚文玉松开了攥着的棋子， 你救不了所谓的天下苍生， 中兴大周就在此刻。 薛修卓逼近一步， 世家老派全部重洗，寒门党首统一受挫，阉党之患不复存在，内阁、太后及储君3方牵制，朝中后起之秀犹如过江之鲫，大周即将拥有新鲜的血。姚文玉，我死而无畏，就算遗臭万年也在所不惜。我早已把身融于老师的那把火中，我为我自己。 薛修卓说罢，再度撑开了伞，转身步入雨中。 你赢一时，你赢一局，这根本不是胜。天下大乱，变数无穷， 你算不尽所有人。薛修卓。 姚文玉站在原地，抬高声音，暴雨如注，宣泄在天地间，海量一的坟头青竹应声而断，泥水沿着坡淌了下来，犹如掩面痛哭的脸。 今日平局，胜负未分。 薛修卓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 但是世间既然有了薛延青，又何必再留姚元卓？你我道不相同，今夜以后不必再见。 此局没有下完，经我之手没有平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